诗意空间。 我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汤包嘞，汤包嘞，当天的鸡蛋， 烟花啥？我该干什么？ 这块乱弄。 喂，我姓陆，我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王银秋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个夫人啊，她一个老妈子给她个座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一到客位呀？ 快去。 哎，请这边来吧。 您是怎么了？他坐到客位就可以了，瞧瞧，为什么还要离到上头去呢？ 休得不言快去。 哎，这你倒来着了。 Woo! 完了，你来看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来了，这不会是做梦不成？ 哎，顾老爷，要不是这场大水，姑奶奶也不会到这儿来用功啊。 好福气呀、啊，在这儿当老妈你还穿这么好的衣服，真是好福气极了。 哎呀，是啊，你既然在此为奴，你可穿这样好的衣服吧？ 哦，我明白了， 想是你总是什么下贱之事，还不与我夸一个家啊？ 起命来了， 老夫人啊！ 能就是赠给他们。 你们请过来，请过来。 干什么呀？ 当初打赌之事， 我还记得。 不认输了不就完了吗？ 如今找家服了。 你们变怎么样啊？ 那个，小孩，过来。 你们多大了？ 我们五岁了。 好，正好二位大姑。 你们秀乐齐齐啊！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王银秋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肖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